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很高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节目呢现在我们播出的时间段呢正是十一的黄金周这个期间，很多朋友呢会想我十一究竟去哪儿玩啊，然后这个到哪儿跟朋友聚会啊，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室内室外的活动啊。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说过，十一也别光记着这个吃喝啊，还要适当的来做一做运动。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在十一期间呢，大家还能够，保持着自己的运动状态，不仅是在室内跟亲戚朋友多聚聚会，同时也在室外啊多参加一些，比如说大中小型的跑步活动啊。今天呢，其实我们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啊，也是好朋友，说一说，我觉得从两方面吧。一个是说一说，先给大家推荐推荐在十一期间或者说在十月份啊有哪些可以参加的线上的线下的一些跑步活动啊，全国的，北京的，京津冀的啊，都可以说一说。另外呢其实也可以来分析分析，说一说这个之前大家玩的不亦乐乎的一个叫做大众运动员的等级证明，这个东西究竟是一个怎么这些年来我们的变化是什么，包括我们的水平是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一起来聊一聊，挺有意思的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田体育副总经理啊，谢阳，谢总。谢总你好。 哎，宋阳您好。 欢迎谢总来到节目当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总，我们十一期间有什么自己有什么安排啊，有没有参加什么准备？ 这个十一也巧了，正好十月份呢，在我的老家淄博啊， 淄博，山东淄博， 对，也是这个，首次举办了这个全程马拉松啊，所以呢，我这个十一期间呢，想回去先考察一下这个十月份即将举行的这个淄博马拉松这条线路。 几月几号？十月十？ 十月的中下旬吧。 中下旬， 哎，中下旬 啊，淄博， 对。 之前我也听说过淄博马拉松，说是今年可能是在线下，叫做首场大型的马拉松。当时我问朋友说，哪场说有可能是淄博？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之前去年，尤其是去年和前年，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对， 我们很多大型的比赛啊，都要么取消，要么推迟 ， 要么推迟，要么减员。那从今年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疫情防控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哈，并且呢，这个。各个地方的政府办赛的热情依然是很高的，前段时间也是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吧，从十月份，也就是今年的第四个季度，大概有超过200场的这样的马拉松啊、路跑啊、越野赛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赛事，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去举行，所以。这个憋了好久的这个跑步的朋友们啊，大家的这个又可以回到这个有赛可跑的这样的一个好时候了， 憋出 PB 了又啊，又憋 PB 了。 对，大家也可以看啊，今年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你像东京奥运会啊，包括呢还有很多大型的马拉松赛，其实疫情并没有大家阻碍大家这个训练的这个步伐。 对，没有， 大家在中长跑和马拉松的项目上其实都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也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呢也期待各位憋了好久的这样的一些跑友能够在国庆期间啊，能够在今年的第四个季度能够好好享受这个接下来这个各个城市为大家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好的 比赛活动啊。所以谢总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在今年的十月份或者第四季度参加马拉松的话，十一的时候你就得克制克制，对吧？别那个胡吃海塞的。 是的， 你七天作为，你看谢总其实之前也有专业运动员的这个经历啊，作为专业运动员的这个经历来说，七天如果你不练的话，你就放纵自己的话，是不是基本就打过原形了？ 原来我是作为这个中长跑和马拉松国家队的领队，我曾经那个带队啊，在全世界各地去训练， 这个各个这个顶尖的哈，世界级的，还有咱们国家队的教练，有一句共识的一个 共说 名言啊， 啊，说说看， 叫做这个作为一个中长跑的国家队的运动员啊，这个一天不练啊，自己知道，叫2天不练啊，教练知道，1星期不练，那就是观众也知道啊，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粘性啊，尤其水平越高的这样的一些选手啊，这个自己的这种自律的训练的计划呀，一定要去非常好的执行下来 是 啊。 这个刚才系统说的这个，要不怎么说文体不分家呢？啊，这文艺里边不也有这个对于演员的这个要求嘛？都说咱们看那个舞台剧、看话剧表演，话剧这个演员对于自己的要求，包括京剧演员对于自己，不就是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当然不是说3天不练师傅知道，是吧？你要是1周不练或7天不练，基本就是观众知道。 是 但 的， 也有 是 这么一 的。 个说法。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自己是一个叫做怎么说呢？这个比较严格的，或者说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马拉松或者路跑爱好者的话，确实这个11要注意了， 是 因 的， 为比赛就要来了啊！ 是 他 的， 来了，他来了，是吧？现在 是 网上 的， 他来了，他来了，啊，他来了！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请这个谢总来说说，包括中田的这个整个统计，10月份刚才说了一个大概200场次这样一个场次，包括这个第四季度，其实比赛不仅仅是线下比赛。 是的。 中田推出了很多有意思的线上赛，其实大家可以参与的比赛非常多。 是的，是的，尤其从在疫情期间哈，因为大家这个没有机会去参加很多的这个线下比赛，所以呢，我们就利用了数字心动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就是举办了跑遍中国这样一个线上的一个跑步活动。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平时在非常有规律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啊，能不能时常的去刺激一下自己啊？要有叫训练要有仪式感，参赛有仪式感，要 哎， 时 真是， 刻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运动水平怎么样啊？其实我们就是搞体育的哈，觉得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如果说只训练，可以说训练呢是等于说是非常痛苦的啊。那最后痛苦的出口是怎么能让自己找到快乐呢？还是一定要通过比赛啊，在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啊，收获好的这样的一个自己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这个其实这是我们为什么即便是在线下赛没有的时候，我们也竭力的推荐大家去跑一些线上的比赛，能够通过这样的赛的形式啊，增加自己这个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收获感和获得感。同时呢，这些线上赛的成绩呢，我们也会计入到中国田径协会的这个官方的数据库来啊，对今后大家去记录自己的整个在运动历程当中的时候啊，填补了自己在这个没有线下参赛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 空 些 缺啊， 空缺。 因为以 是 后 的。 你要再报名比赛的时候，还需要出示叫做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官方赛事成绩。 对的，对的， 你没有 是 成 的， 绩，很多比赛你还报不上 是的， 啊。 是的。 我特别赞同，也特别能够理解刚才谢总说的这个比赛的重要性。其实我们在聊这个体育，聊大众路跑赛事，其实聊的是怎么说呢？咱们聊叫体育教育。当然，我们不是说教育别人啊，教育别人不是这意思，就是体育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学科，尤其现在，我不知道谢总不知道成家那个有没有小孩，我不知道这不敢问啊，不敢问啊，我只是拿我来说，来说说啊，身边的朋友，现在这个小孩都双减，对于这个体育的要求一下就提升起来了， 是的， 但是这个双减背后对于体育的要求提升，大家对于体育这事儿理解，我觉得还需要不断的去提高。还是有很多我身边的一些，包括跟我同龄的，已经当了这个家长的朋友，就说快乐教育，让孩子就是玩儿啊，就是你去就比如说跳绳，你就跳吧，跳跳跳，游泳，你就游啊。我说那怎么找教练怎么个游法呢？就是他就高兴进水里边就行了，跑步啊，就是等等，就是说只是去玩去感受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只是第一步，就是 是 刚 的。 才系统说的练习的第一步，你要先进入，先取得一个快乐感。 是的， 但是最终的快乐不是你就玩的你就快乐，一定是在这事上有所成就了， 没错， 你才能获得真正的那个快乐。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就游泳游了好多年，大概4、5年、5、6年。然后有一次小朋友之间的比赛，比完之后哭了，他也哭，小孩也哭，家长也哭。我说你哭什么呢？说输了。我说输了，说那你平时都怎么练呢？说平时没有让他那么去努着去游，刻苦的去练，只是觉得进水里面我亲水玩就好了。但是到比赛的那一刻，突然发现平时如果练得不够好的话，你真正获得的那个快乐不是最真实的体育竞技的战胜了然后通过训练得到了的快乐，而是就纯玩了。 是的， 所以就回到刚才谢总再说到那个话，就线上赛它的意义在于我们要重新理解现在线上赛，不是说我报了名了参加线上赛我拿到奖牌了这事儿就完了。我依然是觉得鼓励大家，哪怕你参加的是线上赛，你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去，不管是 PB 也好，还是说达到一个训练目标也好，只有你带着目标性的去参赛，你才能获得那个真正的体育的快乐。 是的，是的，是的。 我说了一大圈啊。 嗯。但是我对于双减这个事情呢，我这个，我觉得双减更多的是解脱了家长。不是解脱了孩子， 不是你一看就不是家长，你一看就不是家长。双减啊，你看咱又成一个教育的一个节目了啊，就是体育大综合类节目。双减其实家长没解脱，这才刚刚开始。你这个话题又说到这个学校的事儿了。孩子3点半、5点半放学，放学之后，其实家长还在带着孩子再去学习其他的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说回到体育教育啊。这个现在很多家选择了通过体育的方式让孩子学习获得，这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有没有什么线上亲子赛啊，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有的，这个呢，刚才咱们说的只是跑步啊， 跑步。 其实田径呢有48个小项。 48小项。 走跑跳投都包含在这个田径里边。你像现在这个我们在小学、初中、高中所举办的这个运动会，其实就是田径项目的一个集合， 对， 是吧？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学校教育、体育的教育当中，田径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吧？我们对于体育的理解最开始就是跑步，对吧？那田径呢，包含了走、跑、跳、投四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门类，也涵盖了这个。青少年他在这个身体发育当中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啊，这些相关的这些个人的这种基本素质，所以呢，我们就在想啊，怎么能让这个青少年啊，不是像咱俩那小时候那会儿是吧，就是参加个运动会啊，或者是这个在操场上上个体育课，瞎跑跑，那现在呢，我们就其实把这个学校体育哈。这个参赛和我们现在的专业的就是这个这种青少年的 U 系列的这个国家级别的比赛进行了一个打通。那今后呢，我们是计划把这个让所有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青少年都能够通过资格赛的选拔，能够进入到全国 U 系列赛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 哎，这真有意思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呢，会促进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有更多的这个田径类的赛事呢，去这个融入到学校里边，你看现在这个田径类想这个家长想给小，比如觉得小朋友跑得挺快是吧，想去给小朋友报一个田径比赛， 没地儿报， 很难找，对吧？没有， 对 啊，那下一步呢，这样的比赛会在全国陆续的去做一些推广， 哎，商机来了。 第二个， 这个是不是？ 哎， 这干脆我们就办一个这么一个青少年田径的一个测试赛， 哎， 比如说北京广播电视台来举办一个， 那当然可以， 是不是也可以啊？ 当然可以 啊， 对。然后呢，第二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U 系列比赛的这个最初的这种目的是为国家选拔未来参加奥运会的后备人才苗子。就原来只有这个体校。这个体系的进行输送，但是现在不一样，孩子们身体素质好了呀，对吧？这个各个学校也开展这个田径的运动训练的这些课程啊，包括田径队啊， 所以呢，这样子今后呢，就是也为国家去选拔未来备战奥运会的苗子，去打开了更加广阔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让更多这个我们的叫什么天才运动的这种选手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来。 嗯 啊，所以主要是这考虑到这两方面的这种因素。 青少年的线上赛是吧？ 这个线下赛， 线下赛 ， 但是经过认证的， 是的。 然后可以直通到这个 U 系列的这个选拔的过程当中，这个系统当中吧，可以这么说。 对的，对的，对的。 那这个线下赛，它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中田要做这个事儿， 嗯， 它举办的具体的一些规则呀、细则啊，和如何申办，这个是什么时候能出台呢？还是已经有了？ 这个我们正在和现有的这个 U 系列赛，这个 U 系列赛呢，相当于这个中国田径协会的青少年体系的这个最专业的这个田径类目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把这个赛事呢再往下去延伸，去举办这样的一些资格赛。那这些资格赛呢，只要是按照中国田径协会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出台的这个办赛的规则， 嗯， 它就可以申办。比如说，可以是电视台，可以是赛事公司， 嗯， 对吧？也可以是我们，比如说一些这个这个学校，自己也可以去申办这样的比赛。那这个的未来，这种我们从协会的层面会给很多这种办赛的指导啊，裁判员的指导啊，包括竞赛规程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啊，让大家能把这个办赛变得特别容易。 哎呀，这个有意思。我前两天看一视频，其实那视频我早就看到过，这人又给他重新摘出来了。就是非洲籍的一个小伙子跳高，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短视频， 嗯， 就是他们某个村吧，一部落里边，反正支俩杆啊，大竹竿，中间弄一竹竿，就是跨越式的那个跳高。 嗯， 我们知道跨越式和背越式嘛， 嗯， 比较简单，那边也没垫子，就是一沙坑。哎呀，那非洲小伙子冲过来，砰就跳过去了。我说呀，这才两米吧？ 嗯， 说这个人家跨越式能跨两米零几，零二零三啊，这个我想这些孩子怎么都没被选拔出来呢？那当然说的是这个短视频里边啊。再说到现在，其实我们看这一次刚刚结束的全运会， 嗯， 其实在全运会里边，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关注到一些运动的强省， 嗯， 它有这个历史嘛， 对， 比如说长距离， 对， 基本就是内蒙啊、青海啊、 云 贵啊， 云 南，对不 对？ 贵州啊， 对， 云贵。短距离那就是广州。啊，基本就是 广东、福建 ，这都是属于强省啊，强省。就是其实，在这些强省里边，还有很多的运动员，他可能是在大山里边，或者说是没有那么之前受到过关注，以及叫做职业化培训的路子。可是，就像刚才谢总说的，他本身就很有先天性的 天赋。这个是要靠天赋的。 我就觉得我选错行了。我这你看怎么就当主持人呢？其实我的动手能力非常强，从小我就喜欢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制作。 嗯， 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事一个类似于像动手动脑这样工作的可能更适合于我。 嗯， 但是那会儿没机会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报了一个少年宫的无线电班，当时就装这个无线电收音机。 嗯。 先拆完装，我是那班里面最快速度就把那拆完之后就给它装上了。你想那会儿才几岁，都会用那个，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就焊烙铁，就是焊烙那个，就是可以 是电工。 哎，对，电工，对那个特别感兴趣，后来就没给这个机会。要不然是不是现在什么导弹啊，什么飞机啊，这个开个玩笑。 所以宋老师这个从事广播行业哈，是广播行业的福利，同时也是这个这个制造业的损失，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我就是开个玩笑，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他是有先天性的天赋在里边的哈。对于体育来说，我更觉得真是70%，有的时候你到有些职业运动员，你到了那个地步时，你能不能再顶上一步？ 嗯， 可能真的就是靠先天性的这个身体条件。 是的，是的。 我之前看了一个数据，叫做血氧含量。血氧含量，它当时有个全世界运动员的统计的血氧含量，就是哪个运动员这个平均的血氧含量最高，最后算的是叫做自行车运动员，他的那个叫做有氧耐力血氧含量是最高的。 嗯。 后来有个区域性的一个统计，非常有意思。全世界发现这些高血氧含量的自行车运动员基本都集中在北欧地区，什么挪威啊、瑞典呀，叫平均值是最高的。当然，可能还会有欧美以及中国的运动员，平均值是最高的。 后来就发现其实他们是有遗传性的基因，本身对于北欧人来说他们的耐力项目就非常强。 是的， 所以又顺延到马上咱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 嗯， 你会发现北京冬奥会里边越野滑雪50公里，我天呀，这种比赛是吧， 越野滑雪50公里，那跑50公里都很费劲儿哈。 他们就是基本就是北欧运动员的天下，所以你看他还是有遗传性的天赋基因过来的。再说回来，说到未来中田体育包括中国田径协会要做的这个叫线下青少年资格赛，然后进入到 U 系列的这个系统里面，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大好事。 对，非常有， 这真是赶紧出台吧。出台之后我们再做期节目好好的来说一说哈。 好，我觉得咱们电视台也可以去，广播台可以去做承办几站。 真是觉得只是一个好的，特别好的一个，既能够让青少年体育有发展，同时还能够把这个叫正能量传播的一个好事儿。 没错，没错。所以呢，刚才说到这个运动员的天赋啊， 天赋， 你看刚才提到了这个北欧啊，其实，你就看今年的全运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中长跑项目，中长跑项目也存在这样的。为什么云南、贵州啊，包括内蒙，这些运动员会水平会像，包括西藏， 对， 为什么他们的水平会？因为他们的天生就生长在高原， 对， 啊，在生长在高原的时候，那个环境是一个这个氧气会相对稀薄一点的东西，所以他个人的摄取氧气的能力呢，就会比在生活在平原的人呢要强一些。 嗯， 所以当他这个能力强的时候，他在平原比赛的时候，那他这个表现就比正常的平原出生的这个人要好一些。 嗯， 啊，所以现在也有一些训练方法，就是这个高原训练。 高原训练啊。 啊，对，我这个赛前我先去高原适应一下，就把自己的这种摄取氧的这个能力提高起来，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在平原比赛。 是 啊， 所以你看这些全运会，我看马拉松的这个长距离的直播比赛当中，一开始冲出来，当然最后名次没有获得前三名，但是基本上能领跑的女子像窦发仙啊，这是这个云南的这个选手。男子的像这个苏国雄，其实他也领跑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来自于这个云南的这个选手。最后得到了冠军的这个人情东支部是吧，来自于这个 青海 的选手，所以确实是啊有天赋。希望通过我们大众赛事的不断落地，以及啊线上线下比赛的丰富多彩的举办，能够选拔出发现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是， 这也是我们办赛的目的，不仅选拔优秀人才，同时叫做提高全民参与度，提高大众健身的事儿。 是的， 那聊到这儿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那么在广告之后，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界内界外》。在《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着请中田体育的副总经理谢阳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线上线下比赛以及大众健身评级的事儿。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中田公司副总经理谢阳啊，谢总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线上线下跑步的事儿。在十一的这段期间，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们有哪些可以参加的活动，同时又有哪些好玩的赛事活动，有趣的大众健身。说到大众健身了，接下来呢，我就要跟来自于我们中田体育的副总经理啊，这个谢总谢阳来说一说大众体育评级这件事儿。 嗯， 这个挺有意思的。 嗯， 评级印象当中，这个我上学的时候觉得有级别的人特别厉害啊，一说谁谁谁是这个二级运动员， 级运动员，哎 啊，谁谁是一级运动员，我的天呀，就是男生就觉得真厉害，女生就觉得这走过路过都得多看一眼是吧，这 永远的神。 真是这样。我记得当时我们班从初中开始，小学好像印象不深刻，小学就谁跑快，也就是他跑得特别快，到了初中就有运动员级别的概念。从初中到高中，后来包括对于有级别运动员对于高考的分数的一些奖励政策，以及 大学高校对于这些带级别运动员的一些招生的一些政策，都觉得哇，有一个级别觉得太厉害了。 嗯 啊，那这会儿大众级别推出来了，这个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在大众马拉松这个项目刚刚推出来这事儿，我发现就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去上网下载这个级别证书， 是的， 然后炫耀，赤裸裸的就是炫耀， 是的， 朋友圈里啊微博里边就开始发，这你就又一级了，哎呀又二级运动员了。这事儿给我们好好的来说一说，怎么有的这个事儿，然后什么时候推出来的，然后现在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谢总。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哈。这个首先啊，基于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还是基于我们这个现在数字化平台的这种建设。 嗯， 为什么呢？这个从2014年开始，整个中国田径协会啊认证赛事，什么是认证赛事呢？就是这个成绩是经过国家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计时设备去进行认证的这样的一些赛事啊，这个记录下来的，那记录下来呢就说明这个成绩呢是公平公正能够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从2013年到今年，我们这个数据库里边有上千万条的这样的一个大众跑者的参赛的数据， 那可不。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把中国田径协会啊这样的国家的这样的荣誉能够赋能给这些参与跑步运动的这些人群，让他们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荣誉感和获得感。 没错。 那刚才咱们聊的很多都是这个顶尖的，是吧？国家队的训练啊，包括非常严肃的这种精英跑者。 对对。 但是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啊，跑步还是一个就是日常性的一个健身运动。 没错。 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跑步，参与到田径运动当中来。所以呢我们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大众选手的等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其实这个体系是涵盖了这个田径的各个项目，包括100米、200米、跳远啊，包括铅球、走跑、跳投类的项目 都有，是吧？ 都有。对，但是基于现在我们这个马拉松的这个热潮， 对 啊，这个呢可能是更被这个大家所关注到的。 哦，是这样，原来都有，我还以为只有那个路跑赛事了呢。 路跑赛只不过这个咱们现在路跑比较热呀， 比较火， 参与的人比较多啊。 那先说这个路跑马拉松这事儿。 好，那现在我们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选手啊，一共是分了四级、 嗯、 啊，这个三级、二级、一级和精英级。 哦，精英级。 对，精英级。 嗯 啊，那这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对三级的运动员的定义啊，大众等级的三级运动员的定义是，只要你能够完成一个全马和半马的比赛啊，我们就可以达到三级的这样的一个入门的要求。 挺难的，这东西其实谢总说，只要你能够完成，其实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对于就是我们把这个目标人群放到全中国的所有的这个人来说，能完成的还是少数， 少数 还是少数， 少数。 嗯， 对，从我们后台的数据来看呢，就是全国目前能够跑完全程马拉松的，这个人数，也就是在个100到200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人数。 就算咱算高线吧，200万人，不是人次，就是200万人，是吧？ 对， 就是像不同的 IP 啊，每一个就是单独 是 独立的一个自然人，才200万人。 是的， 那全中国咱有多少人，咱不说了。当然有很多没参加过，可能人也能完成啊。 是， 但是就只是拿数据来说，200万太少了啊。北京常住的2000多万人口，1/10都不到，你这是把整个这个东部地区就是经济发达地区都加在一起，那几亿人、2亿人口这样算的话，那太少了， 太少，很少。并且呢，大家都说跑步是个门槛很低的运动，但是马拉松绝对不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运动。想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没有这个定期的训练， 对， 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体素质的基础啊，这个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那说完我很优秀很自豪啊，我跑过全程马拉松啊，是吧？也是这个200万分之1啊。 对的。并且呢我们从3级、2级、1级精英级，我们是逐步的去往上晋升的。并且呢我们也会分9个年龄组。哎，9个年龄组，从分为了29岁以下的年龄组，从30呢到60岁。 65岁，我们是每5岁 啊，每5岁一个组， 对，每5岁一个组。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按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给大家来划分等级，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呢，能让这个等级的体系呢能够更加公平，对吧？第二一个呢，就是能够让这个每个人在这个体系当中，首先找到自己的定位，第二呢，找到自己的目标，增加了自己这个运动训练的这种动力和粘性， 对， 一开始我就是想，哎，我能够完赛，就这是我的目标，第二呢，经过我的训练，我能够逐渐的达到二级运动员，那再经过这个更加专业的系统的训练，我能达到一级，那在未来呢，结合自己的天分，还有对于这项运动的爱好，我逐步能达到这个。精英级别的， 精英级别， 对，现在目前能够达到精英级别的，我们的男子和女子全程，这个也就在10万人左右， 10万人 ， 是吧？ 对， 挺难的。我也下载了这个等级证书。 您是几级？ 我好像是这个我好像达到一级了，达到一级了， 那也很厉害。很厉害， 精英级还是没有达到， 很厉害。 我一个半程的成绩和一个全程的成绩还都达到一级了，然后是近2年跑的，那我得晒一下，我就迅速的达到一级之后，我就发给了身边的朋友啊，发完之后他们都没理我，心想晒什么晒？但是说到这个啊，我觉得有非常好的一个带动作用， 是的。 就是这个等级证书出来之后，身边我发现只要跑过马拉松的都把这个成绩拿出来晒一晒。 是的。 还有就是它产生了一个刚才戚总说的，其实一个不是自己跟自己比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它核心是自己跟自己，但其实你会通过看看其他人，嘿，他比我岁数大居然跑得比我还快，其实也有一个跟朋友之间的一个互相交流和比拼的一个过程，但这个比拼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比拼。 是的， 你看看人家跑得那么快，那你自己再加把劲儿呗，你再努力努力。而且它好就好在，我觉得相比较而说，它给你的这个选择空间更大。第一，年龄段是给你分出来了，五岁一个年龄组。刚才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其实到65了。 是的，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级别来看，也就是说，根据中国田径协会相关的数据统计，你要是跟中国田径协会的比赛相挂钩的话，你最大的这个参与的人群的年龄限制应该是到65岁。 到65岁是5岁一个年龄组。65岁以上， 还有65岁以上， 是我们的这个属于长青组。 长青组， 是的， 所以。这一个评判标准的出台，不仅仅是对于参与过马拉松的选手来说有好处，其实对于办赛者也有好处。 是的， 对，那你的年龄组怎么定？最近就一场比赛，我不提是哪个比赛，他的最大年龄就卡到60，60岁以下人才有资格报名参加。那我说你这为什么是60岁以下呢？当然我都是朋友聊天，哎呀，这60岁太危险了。你说你这超过60以上，说不是我们不让。保险公司不给上保险，说跟我们特别希望更多人来，但是你得给运动员上保险吧。人家保险公司特别列出一条，60岁以上算高危人群，你还运的话，不给上保险。他一不给上保险，你说那这运动员将裸奔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赛事又没有保险公司这能力，所以他其实对于办赛者以及马拉松服务的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 是的。 你该怎么做？你的人群应该是什么？还有就是，根据这个评判标准的3级、2级、1级以及精英运动员达标的成绩，你完全可以估算出来你比赛基本上完成的时间。就是它的作用太大了，它是一个百科全书，是一个叫做作业指导书，是这样一个东西。 是的， 不知道这个参赛的这些以及办赛的朋友们有没有真正的能够读懂里边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没错。那这个呢，分组和分级啊， 给几方面提供了一个指导。 嗯，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很多比赛都有这个分区， 分区，对 对，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分区的成绩上呀，或者是级别上的一个指导。 嗯， 第二个就像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赛事，他觉得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可能跑马的这个风险比较高。 嗯， 但是呢，您也跑步。很多跑圈的大神 啊，对， 都在60岁以上， 没错， 对不对？并且跑得很健康， 跑很快， 对 啊。 所以呢，那怎么来判定这个呢？对吧？所以呢，这就是，看他，比如说这个有没有之前有没有这样的相应的历史的记录啊， 嗯， 包括级别的成绩啊， 对， 其实这就是一个运动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评判， 嗯 啊，所以这个也为未来给办赛者呀，或者是给我们的这些相应的保险公司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一切都用数据说话，现在都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时代。原来咱们都是靠蒙啊，靠估，靠经验。当然有的时候经验很重要，可是在数据面前呢，它能够提供另一个维度的给你的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建议。 是 是吧，你看从数据上来看，办赛者一看，比如说北京马拉松那报名参与的人都是谁，那其实数据都有，那他们有没有取得相应的这个等级证书。一看北京马拉松，假如说是30000人，这30000人平均水平跑过，从长安街出发，长安街往西过了西单到复兴门，复兴门往北一共多少公里？7公里。按照平均程一看，假如说半个小时跑完了，我瞎说啊，半个小时跑完了，那好了，那其实这一段的交通压力就是半个小时。它完全可以估算出你对于道路的影响，包括相应的志愿者交警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作时间，都可以通过我们相应的数据得出一个大概的时间。 是的是的， 这很重要。 是的，非常重要。并且现在我们看到后台申领证书的呀，很多并不是说经济的跑者，很多各个级别的跑者他都想去把这份荣誉啊去申领出来。 主要就是后边那个，主要是后边的这个大众跑者。 申领出来了之后呢，其实很多人我们也做了一些我们这个申购者的一些回访，那大家有的是自己做企业的老板是吧？有的是公司的员工啊，有的是这个老师啊，有的并且有的呢，他就是属于已经这个实现财富自由不工作的这样的人。那我说这个你们的这个的初衷是什么啊？这句话问的呢很宽泛，但是回答呢也很宽泛，但是有一个共性，什么？就是第一，是为了荣誉，第二呢是为了，就是我说我去领这个，我向我的朋友炫耀的不是我能跑多快，而是我个人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和我自己对身体健康的一种关注和负责，所以这我觉得这个理念啊真的是非常好。 对， 你说一个人这个讲这个我们讲这个自律是吧，我们讲这个自己要关注健康，那他怎么来体现出来？对不对？不能只是靠这个喊口号。那其实在这一个证书背面呢，它是影射的是一个人在他自己这个朋友圈中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和品牌。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啊，他就这个各行各业的人啊，各个年龄段的人，他都喜欢去把这个荣誉去分享出来。 同意啊，特别同意刚才谢总说的这话。前两天我就回看了一下原来那个凤凰卫视做的节目《锵锵三人行》，其实里边有一期讲的是这个打引号的穷人跟富人，大概这么一期节目。里边说到一个观点，这个好多年前的节目拿回来看，我觉得观点还是从某一个方面角度讲还是能说得过去。他说其实现在的富人，打引号的富人，相比于穷人，叫富人比穷人更能克制，更能坚持。他打出几个关键词，其中其实有一个克制，就是叫做对自己够狠。就是真正实现财富自由的人，或者说公司的大老板，他反而对自己是更狠。早上4点钟起床，4点半、5点钟可能就出去运动。 这个乔布斯 啊，6点钟就准时到，可能员工还没有来，他已经开始准时到那个地方了。 是的， 他需要用运动的方式，叫做长期运动的方式，保持自己的精神状态，能够跟得住他的生活节奏。 没错， 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些。慢跑啊，长跑啊，耐力跑啊，就是最简单的运动项目，帮助他的身体达到一种状态。这个又有一段视频，也是其实大概这个节目里说的，同样看了一下，他说是 叫做中国学生跟欧美学生的比较。当然那个观点呢，我觉得两说哈，大家可以听一听。他说这个中国人爱睡午觉，说为什么呢？说因为碳水摄入过多，大家有这么一个观点。大概这个人呢，就是去欧洲留学的，也是这个常青藤的名校。他说你看他们那个同学说身体条件比我们好，他说非常说得非常客观，他们中午不困，说我们老困就爱睡午觉，说找找原因，说那个吃米吃太多，吃米吃面碳水那个血糖一下升高的非常快，容易犯困。后来说他用这个欧美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发现，哎，确实不一样，他不再吃这个叫低碳水高蛋白高动物蛋白高植物蛋白，尤其是奶酪啊，然后这些尝试发现还真是困的那个次数减少了，时间缩短了，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所以他能够拿出时间去学习更多了，还有就是跟欧美人去学习增强体育锻炼，每天跑步每天跑步，他体能状态上升了，发现他熬夜的时间又长了。大概其实这些观点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精英高管他们更愿意把这个证书下载，其实不代表我能跑得快，而代表我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人。 是的， 哎，有一个想法提供给谢总。 好， 能不能有一个叫做定制版本的证书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下载都是同样的东西，纸质版的。其实我特别想叫做雁过留痕嘛，是吧，空中没有我这个飞翔的痕迹，但是至少我曾经来过啊，我曾经获得过这个马拉松大众等级一级的这个称号，但是我可能以后再也跑不出来了。比如我就在2021年上半年的一场马拉松跑了，我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把这留下，因为我经过刻苦的训练，我可能以后我也留不下来了。现在我就下载之后我打印出来，我觉得不够精致，我要自己做 DIY 吧，我就觉得不够规范，怎么能认同这是中国田径协会下发的东西呢？别人可能不认，我就想有一个特别精致的一个东西，相框的标准版本的，这个红泥印章印上去的，真人签字的，我给它框起来，往墙上一挂，啊，过多少年之后，我说你看，曾经我获得过一级等级证书，咱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服务？就是说我花钱没关系啊，我愿意得到这个东西， 您说的这个其实是很多这个就是对跑步这件事非常在乎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诉求。所以呢我们现在从我们的这个这个平台的这个这种产品的设计上，就会未来给大家设置上，比如说你在不同的比赛当中你的证书的画面，包括达到什么样的级别，你喜欢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印记可以留在这个证书上，那我们你可以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另外呢，这个中国田径协会现在我们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证书周边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品，这个衍生品就包括了刚才您说的这个相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相框做的不但精美啊，而且呢还要去让它有这种荣誉感， 对 和这种正式感， 没错它一定要正式，一定是中国田径协会印的这个钢签的钢章啊，或者干嘛的， 是的， 一定是于主任亲自签亲手签名， 这个难度有点大啊，但是这个可以，这个您碰到于主任的时候可以申请一下， 是吧？ 对， 反正挺累啊，开玩笑啊，就是但是申请人一定会非常多， 是的， 就是、代表着大家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求和认可，真的是特别喜欢。有这个服务之后，发现哎呀，我当时就想，这个第一一定是近两年成绩的。你别拿那个你太久远的成绩去认，我觉得没意思啊！你一定是近两年你跑。第二，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激励，就你要保持下去。你现在是一级也好，二级还是三级还是精英也好，你还能保持多少年？如果你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说明你，咱能不能这么说？如果他一个人哈，十年二十年，他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优良的一种竞技状态，说明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差， 没错， 是吧？ 是的， 第一很稳定， 是的， 你说明你没有什么大事，对吧？第二身体健康，是吧？ 是的， 第三你还要有时间有钱有精力去全世界全国去跑去，说明你的经济实力一直维持的也不错， 是的， 你看他一下从体育方面说明整个这个人其他的全面有一个，也不能说那么准确啊， 有一个映射。 是的，是的。刚才你提到这个哈，就是一个人他整个参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履历，那原来呢，比如说您参加了十场比赛，可能您的成绩啊，包括这个证书啊，包括还有这个成绩的这个证书啊，对吧？赛事组委会发的成绩证书都在十个平台上要去找。 对， 现在呢，我们等于说要建设这个中国田径的这个大数据平台。那未来呢，在数字心动呢这个平台，您可以实现所有有这个中国田径。田径包括了刚才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达标赛啊，包括一些成人的这个等级达标的一些田径比赛，包括我们的马拉松、路跑啊这些比赛，所有的比赛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上面去查询到，就实现了这个赛事的这个一站式的服务，每次不用再去重新去填写啊一堆的这个个人资料啊，只要是这个比赛经过协会的报备啊，在这里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报名之后呢，这个赛事的成绩，包括赛事期间个人的一些图片啊、照相啊、短视频啊，这个都会记录在这个我们这个大数据平台上。那以后您作为这个会台这个平台的用户啊，就可以对自己整个的参赛的图文、视频以及这个成绩以及最终的荣誉啊，做一个我们做一个整体的。参赛人员的这样一个档案管理 哎呀，对这个服务器的要求比较高， 服务器的要求非常高。 后来服务器这多大？ 是的，并且我们也是就是本着哈为这个群众服务，为大众健身去服务，希望去一定要把这个平台去建设好，能够让大家呢能够不但参赛更加便捷。并且呢，能够实时的获取自己的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份这个荣誉， 这很重要。 对， 原来我们参加比赛呢，就是我觉得中国马拉松这几年来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个不断去更新的一个过程啊。有很多赛事公司可能之前还不错，现在可能已经不知道他在干嘛了。还有很多赛事公司越做越好，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你会发现其实大的赛事公司做着就慢慢有自己的数据中心了，你只要但凡参加过他的系列赛，然后你就你再去查询的话，可能现在我觉得五年前的数据还能查得到。当然有一些赛事公司可能一两年时间这个就没有了，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了，你再去查他的成绩你都不知道去哪查。 没错， 我只能问，2016年是我参加一个什么比赛，我特别想知道那年的成绩是什么，问来问去找到一家那年给他做这个赛事计时的芯片公司，说是那家公司给他做的赛事计时，说你有可能在那家计时公司能查到他的成绩，但我又去找呢，发现也不行了。我说为什么没有了？他说：哎呀，这个计时公司跟赛事都是合作关系，都是有这个平台占用费的，大概每年又有一个付费的一个过程。 是的， 他已经不再付费了，那我们也就不给他保留这个服务器的这条工，因为他就是成本嘛，就查不到。但是以后系统按照系统这么说，其实。对于跑步爱好者其实就是一个福音。 是的，您想啊，之前这个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去完成了一场比赛，这是一个人生非常好的一个回忆哈。 没错， 但是呢这个回忆却在这个找不到历史的证据，这个就非常的在这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这就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我们建立这个平台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种事情的发生呢，是因为整个平台的建设到数据的维护，再到接下来数据的一些运营，其实是成本是很高的 成本巨大。 很多的这个赛事公司啊，它这个尤其遇到疫情啊什么这个这种出现一些现金流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些数据就很可惜，就损失掉了。 对， 所以呢，在今后我们也是避免这样的一些这个，因为未来数据也是非常这个具有价值的财产， 那当然了， 我们也不希望这些财产流失，同时呢，也是更不希望这些跑者的宝贵的数据以及他个人的这些历史印记流失。所以我们呢也是花了很大的一个投入，从这个我们的后台的这种云的建设啊，从到整个中台的建设，到我们这个整个从 APP 端、小程序端的这个前端的这个建设，包括 IT 技术团队的这个建设，都协会都投入了非常高的成本。中田呢也是这个 吸纳了非常多的优秀的这种行业的这种经验，啊，去把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去做好，啊，做到数据安全，大家呢给大家这种提供的服务呢，这个便捷，啊，并且呢，这个现在目前所有的这些，包括这个证书申领啊，包括报名服务啊，包括这个成绩的查询啊，这些我们都是不收任何服务费的，啊，都是免费向大家来开放。 对，能不能这么做一个比喻啊？你们就做了一个中央银行，就原来咱们往银行里存的是什么？存的是钱。现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都在云端存的是什么？存的你个人的数据。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你的个人所有的交通出行的数据，然后你的照片、生活的信息，你是通过身体接触的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传到云端了。但云端的后台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可能是某一个商家，可能是某一个网站。对于马拉松数据来说，其实你之前上传的很多的数据，你存到了，比如说你在江苏，你存到江苏银行了，其实是江苏的那个赛事公司。北京呢，可能你存到北京银行了，或者你其实各地都有嘛。那未来呢，就是或者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就是协会中田我们建了一个叫中央的银行中央数据库。 是的， 你所有的数据其实都上传到中央银行，保存在那里了。 是的， 那最安全的，同时最稳定的，也是最有利于我们跑者未来去查询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行，今天其实是我们在十一期间播出了一期节目，请到的是中田公司的副总经理啊，谢阳啊，请谢阳一个是说一说，近期的赛事线上线下，包括哎聊出来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就是青少年的资格赛，然后以及对 U 系列赛事的一个互通的一个事情，对于未来青少年的这个不仅仅是跨界选材的事儿啊，这个选苗子的事儿，更多的是推广群众的大众体育参与的事，这是一个好事儿啊。我们是不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啊？我们准备要做一个这个资格赛了啊，这个加上赛事加上传播，这特别好。另外呢，其实也请谢阳说了说这个大众运动员等级的评级这个事儿啊，对于选手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福音。通过评级的搭建，年龄段的分级，不仅仅对于运动员，对于赛事公司、属地政府相关部门都有指导性的作用。最后我们又说到了一个，现在正在搭建的一个数据系统。那这个数据系统呢，对于未来我们再去查询成绩的时候，可以说未来的几年、十几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将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数据的一个支撑和保障。 是的， 也让我们去参加比赛的时候能够有解决我们的这个后顾之忧哈。 是的，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来自于中田体育的副总经理谢阳，谢阳， 谢谢宋老师。 这个十一期间，你这个要是不是要参观观摩各种各类的比赛啊？是吧？啊，这个有新的赛事内容，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节目多推广给我们跑步爱好者。 好的，一定一定。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飞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与震撼吧！ 央企大盘景观现房，港中旅海泉湾，附中心东，医院学校在旁，建面52到140平，一室三居，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心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9月19到10月7，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优惠多多，礼品多多。地址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早晨大雾黄色预警当中，早间的雾会让能见度变得比较差，局地不到500米。如果驾车出行，请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所以出门也请您一定要带好雨具。同时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近期山区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因此不适宜登山，也请您尽量的避免到山区游玩。当然今天的降雨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北京体育广播祝各位假期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4